追随到了阿拉贡的精灵，点燃城堡里的爱。 传说中的纳尼亚是否永远的如下，眼睁开他的背影留下一束玫瑰花。 谁的眼泪在汹涌，看着迷人的窗外，每天都被深深爱，直到憧憬的未来。现在愿和被谁打开，他站在窗门外，静静为我在等待。 他的心中留下独白，爱情为谁到来，阿达贡的精灵点燃城堡里的爱。 传说中的纳尼亚是否永远都如下，眼睁开他的背影留下一束玫瑰花。 谁的眼泪在汹涌，看着迷人的窗外，每天都被深深爱，直到憧憬的未来。 那件洁白的婚纱是段伤感的童话，不见王子和白马，只有伤感的代价。总是记得乔伊花带我浪迹到天涯，希腊墙上的影子被你深深的融化。懵懂的女孩是深爱，爱上天真的梦永远不分开。深深爱是一段咖啡搅拌的滋味，云淡爱，用情爱，眨眼天堂的花开。